雷蒙自始至终没提宗瑜的卡的事，自己收拾了东西起身打算出门一趟。 雷总， 别说了，你的钱我是不会要的，没到那个份上，要真出事儿，我也不差这点。 宗瑜有些失落。 哦，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啊，在这个份上你还敢把自己的家底拿出来。 雷总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要真跟传言中的一样，我肯定就不帮你了。 哼，你倒是直白。晚上有事吗？没事的话送我去个地方。 好。 雷蒙去的地方是家高级的私人会所，刚到门口，泊车的门童已经迎上前来。 雷少，好久不见你了。 雷蒙冷脸笑了一下。 这不就来了吗？安少在哪个包间？ 安少在三楼，他说你知道他在哪儿，让你来了之后直接上去。 雷蒙示意宗瑜回去，自己转身上了楼，心里暗哼。安哲臣倒是好算计啊，是料定自己会来吗？雷蒙走到三楼最里间的一个包厢，伸手把门推开。昏暗的灯光下坐着不少男男女女，有雷蒙认识的，也有雷蒙没见过的新人。安少身边向来不缺附庸之人。雷蒙扫了一圈，便把目光对向了沙发中间的安哲臣。 安哥， 你来了，过来坐。 安哲臣拍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一下，十八九岁的小少年不满地嘟着嘴，抬头瞪了雷蒙一眼，不情不愿地走开了。雷蒙硬着头皮走过去，挨着安哲臣坐下。安哲臣伸手给他倒了一杯酒，推到他面前说道， 最近怎么样？我听说你拿到公司的继承权了。 雷蒙没有去碰酒的意思，笑了笑说道， 这都过去半个月了，安哥怎么才想起来问我？ 安哥的错，一时疏忽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 安哥说笑了，我知道你忙，哪有时间关心这些小事儿？ 雷子，你这话还是在生安哥的气，你的事都不是小事，安哥理应关心。 屁，说的跟真的是。不过这话也对，他是关心过度了，又抢他资源，又抢他项目，还落井下石地把原本的合作给了雷红的新公司，这明明就是在逼他。 安哥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南城那个项目的事，你看。 嗨，出来玩不谈工作。雷子，先把这酒喝了。 安哲沉迷着眼睛看着他，眼眸里的势在必得没有掩饰。他现在算是对雷蒙彻底的失去了耐心。雷蒙嘴角掀了一下，眸色微沉，低头看向放在自己面前的杯子。 哼，好，我喝。 端过杯子，仰头没有犹豫地倒进了嘴里，有几滴顺着嘴角溢出，沿着男人修长性感的脖梗一路滚落，美艳极了。果然，不管他见过多少男人，不管是哪个明星小鲜肉，都比不上雷蒙这个妖孽。他身上的美是跨越性别的，妖艳性感，又带着浓野的雄性荷尔蒙味道，勾人于无形，男女通杀，放浪形骸，狂野不羁，这是雷蒙给安哲臣最初的印象。不过最近这些直观的感受仿佛发生了变化，他来找他的时间比他预料之中的晚了半个月。再看他现在的态度，淡然优雅，有着这个年纪没有的从容不迫，而眼神偏偏清澈见底，一丝阴霾都没有，唇红齿白的 跟被细心呵护长大的温室花朵一样，漂亮精致，没有城府，也没有棱角个性。安德臣也不知道雷蒙真实的样子该是怎么样的，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不管他什么样子他都喜欢。雷蒙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特别的气质，就像温润的美玉，不需要任何花哨，任何修饰，却定然价值连城。安哲臣是真的迷恋他，他的天真，他的妩媚，似有种魔力，能把人拉入其中，泥足深陷。他身上淡淡的馨香或者酒精的清冽混到一处，就有了几分缭绕迷离的暧昧。安哲臣伸手握住了雷蒙的手腕， 别喝太猛，一会儿该醉了。 雷蒙无所谓地舔了舔唇角，讥诮地笑道， 醉了不是更好吗？ 别瞎说。 安哲臣抬手无意地扫了房间里的人一眼，便有人自发地起身招呼走了所有人。房间里只剩下雷蒙跟安哲臣，雷蒙嘴角讥诮的弧度增大一分，转过头看着安哲臣， 安哥，现在是不是能跟我好好谈谈了？ 雷子，你想跟安哥说话，随时都能来公司找我。 安哲臣语气温柔，伸手抚上雷蒙的手背，然后握上，往自己身边带了一把。 是吗？那我就直说了，南城的项目是雷氏的，安哥，最好让你的人都撤回去，别打他的主意。 雷蒙甩开男人的手，站起身，目光冷厉地看着男人，同时呼出了一口浊气。安哲臣以为雷蒙这是因为项目的事儿在跟他闹脾气，不以为意地站起身，又按住了雷蒙的肩膀。 就这事儿，没问题，我可以让我们的人撤了。不过我听说雷氏已经拿不出钱了，不然的话，对方也不会找到我们合作。 说完，眸色讳莫如深地盯着雷蒙，同时把手臂收拢，想把雷蒙抱回沙发上。雷蒙顺着他的力道跌坐在沙发上，安哲臣心中惊喜，侧身便置于雷蒙的上方，手轻轻地抚在雷蒙的脸上。 不过我可以给你钱，别担心，项目会给你，钱也我来出，好吗？ 雷蒙有些恶心地偏开脸。 听安哥的意思是想买我吗？ 安哲臣蹙眉说道，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喜欢你你心里清楚，你拒绝过我，我也没再为难你，如今你再来找我，我愿意帮你不假，但生意总归是生意，雷子，你不能让哥白白损失好几千万，是不是？ 雷蒙的冷笑声加重。 哼，好几千万啊，看来我还挺值钱的。 当然，你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有价值，雷子，哥是真心喜欢你。 安哲臣凑上去要吻雷蒙的嘴，雷蒙偏头躲过的时候顺手就给了他一拳，安哲臣伸手利落偏身躲开，人已经从沙发上站起身来。 对不住了安哥，我不太习惯被人强迫。 雷蒙跟着起身，俩人面对面的对视，谁都不肯让。 哼，雷子，哥一直疼你，不想跟你用强，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你还不愿意吗？ 雷蒙冷着脸说道， 不愿意。 安哲臣恼羞成怒，冲上去便要动粗， 今天可由不得你了。 俩人瞬间扭打到一处，雷蒙感觉一阵头晕，脚步不稳跌倒在沙发里，他就知道那杯酒有问题。安哲臣扑上来压住他，手指轻轻地划过他的脸蛋。 雷子，哥等了你这么久，早就失去了耐心，哥也不想这样， 都怪你不乖。 雷猛心想，这下完了，得被猪啃了，可怜他都还没有认真的亲过秦锦城呢。迷迷糊糊间，他听到包厢的门被一脚踹开，眼睛朦胧间，他像看到了秦锦城的身影。安哲臣被人踹下沙发，他身上一轻，瞬间松了一口气。他偏头便看到了秦锦城一张怒气冲天的俊脸，忍不住嘻嘻一乐。 你来了。 闭嘴，蠢货。 居然这么骂他，太丢人了。还是当着刘琴的面，秦总怎么能这样啊？亏他还想他，想的心都疼了。